相关专家指出，未来 5G 网络手机网速至少快10倍，将迎来包括智能驾驶、AR 和 VR 应用以及智慧物联网等一系列崭新的体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久前联通公司已经在多个省市部署开展 2G 用户换机工作以及基站减频工作。 2G 减频地区的用户也不必担心原有的 2G 手机卡不能继续使用，中国联通会通过免费更换手机卡、赠送体验流量等活动，协助 2G 用户向 3G、4G 迁转，使用户体验到流畅的通信网络服务。在过去的一周，市工商局综合信息采集服务平台共接收公众信息17298件，其中接收消费者咨询10188件，投诉5632件，举报1039件，建议439件。随着快递需求量的大幅提升，因快递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，在投递过程中物品被丢失损毁现象也屡见不鲜。工商朝阳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，邮寄价值比较高的物品建议做保价服务，并仔细阅读保价服务的具体内容。若未在邮寄时办理保价服务，也应当自觉保留购买货物的相关单据，如收据、发票、消费小票、合同等证据材料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。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、北京日报、北京晨报等媒体。编辑主持人子昂，代表监制刘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在10点，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。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:30。好了，稍后在16: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，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，最嘟嘟那可爱的你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，我穿过云层，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爱在胸 一定会呵护着你，也懂你伤。